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人们把说大话叫吹牛，吹牛固然不好，但吹牛的话往往是十分夸张有趣的，是相声中的好素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吹牛。吹牛这一俗语来源于陕西和内蒙古一带，以前这些地方的人过河靠的是往羊皮或牛皮里吹气制成皮筏子，看似简单，其实是需要技巧的。据说啊，在宋朝有一个叫杨浦的人，他善于吹牛皮筏子，而人们把他当作有才学的人举荐给皇帝，皇帝命他吟诗作文谈治国安邦，才发现他什么都不会，于是呢就戏称他为吹牛大王，而吹牛这个词儿呢也就这样流传开了。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吹牛。 我们这是第一次来， 头一回，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怎么呢？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啊， 想弄张票啊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 都挺关心的嘛。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啊。展览呢、啊、 欢迎大家参观 啊，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哎，谁抱得动啊，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对，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什么节目呢？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在哪儿呢？ 就在这舞台上。 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咱们 下棋。 下棋不行。 嗯， 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那咱俩拔河。 拔河是集体项目啊。 那咱俩拳击。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咱俩比赛吹牛吧。 哎，吹牛 啊。啊，怎么了？ 说大话呀。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哦，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是吗？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都有怎么吹的？ 直截了当吹的 啊， 拐弯抹角吹的，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啊。你够得着吗？ 我欠着点咬的，你管着吗？ 像话吗？我告诉你 啊， 我这人少年老成，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我十岁就上大学了， 我九岁就大学毕业了， 我八岁就结婚了， 我七岁我们的孩子十三了。 走吧你们，像话吗？ 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嘛，是吧？来吧， 我跟你说呀， 啊， 我六岁就长老人斑了， 我五岁就有抬头纹了， 我四岁就驼背了， 我三岁就留胡子了， 我两岁就谢顶了，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没边儿了。 来吧，吹吹呀，赶着吹吧。 跟你说呀， 说吧，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我2.78米， 我3.69米。 你有那么高吗？ 你有那么高吗？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这，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那你也没我高， 你也没我高。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我比白塔还高一头。 还是我高， 还是我高。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卫星打我脚下的过。 我高， 我高， 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没法再高了。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 啊。 怎么了？ 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对了， 那你这脸哪儿去了？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刚刚您听到的是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吹牛》。您觉得这二位演员够能吹的吧？这个段子的结尾中的台词儿，一个人说自己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进而表达出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脸了。这个设计十分巧妙，即是在吹牛又表达了主题。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最后呢，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能源乐队的《爱失控》。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时间一分一秒被偷走，所谓的永久被曾经取代后变成恶魔，手里握着多余的温柔，独自反复思索，收藏保留，随风飞走，说来轻松。自由是否会比较好过？原来没有，成全的背后总有痛苦在招手，记忆停留在最初时候，星光已不再闪烁，无话可说，继续走还是朋友。让你在黑暗的出口，难以捉摸，是缘分的作用导致失控，还是孤独一时的冲动抹去爱情轮廓？故事内容谁补充？安静的尘封，让你走。承诺泪在流，世界的雪。